由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李飛向會議作出關於香港第六屆立法會繼續運作決定草案，以及關於港澳律師在粵港澳大灣區執業決定草案審議結果的報告，並且根據常委會意見提出建議表決稿。新华社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今朝早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上没有提及有关香港的内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665点，升2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58点，升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84，瑞士法郎0.915，加元1.334，人民币6.963，英镑对美元1.31，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2044.11美元，卖出2045.1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地区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东沙之东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福建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四间中有骤雨同雷暴，随后几日骤雨减少。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他说牺牲有阵时都不是坏事来的。 活在大海中会有权未爱，命运若一早几载分分拥有没有不必追求，回报是见像那些笑口，权落入大海只有冷凝绽放，寂静在暗院渐降，海与即管吃喝，为爱后坐于海沟。 鲸落嘅意思系鲸鱼死咗之后会沉落海底，为海洋其他嘅生物带嚟营养，延续生命。伊人对于呢个课题好有感觉，于是今次拣咗嚟成为佢自己首支创作作品嘅主题。 云霞覆泡沫上水面，成蒸汽进化演。 初步填词都系伊人自己，编曲监制有黄双俊。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陈卓贤。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温馨呈现。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工作坊， 第二堂有我黄耀祖教小朋友点样增强自信心。喂，小朋友啊，你哋上完堂又见点啊？ 我上完堂之后自信大咗啊！ 阿祖，我感觉到那股澎湃的自信心啊！ 不是你估 啊，所以你真的要留意住玩玩星期天，期待看他们的表现啊！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姓黄的，我经常在美孚见到啲医护咧就搭小巴上马加烈的，我就想跟他们讲句啊，加油啊 ，We shall overcome 啊，同2003年一样。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李敏、崔杰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10号星期一晚的敏感时刻啦，今晚是直播室有敏大人啦 ，Hello 敏大人 ，Hello Kitty， 有 Kitty， 电话旁边有莫莉的 ，Hello 莫莉， 大家好啊，敏大人好 ，Kitty 好， 喂，星期一咧，我哋讲下咧，即系我一阵会讲一啲迷离嘅故事啊，咁啊，呢个故事都算系柯南嘅侦探系列嚟噶，系啦。咁但系咧，即系咁耐冇见啦。咁啊，讲下生活上嘅小事啊。喂，近排咧，我条腰幼咗好多， 点解咧？ 要多谢呢一个金秀贤同埋叫徐睿智， 系 嗰一套咧电视嗰套 N 字头呢个串流平台嘅电视连续剧啦。咁久不久去追下啦，咁一路追咧就一路做运动咯。咁佢咧就系呢一个都佢唔系45分钟噶嘛， 佢个几钟 个几钟噶嘛， 一集 系啊。咁所以就算我睇下停下睇下停下咧。即如果你45分鐘咧，我可能真係做20分鐘嘅啫。咁依家佢個幾鐘咧，咁我真係做到成粒鐘喎。咁我最少做咗16次啦。 係 咁兩個幾禮拜啊，其實都係有個分別㗎。 哦，即之前睇劇就冇咁。 之前我冇追劇嘅，我冇乜時間追劇啦。但係因為即呢一排你啲疫症啦，係嘛？咁同埋我都開始揀下啲真係自己中意做嘢先做咁樣咧。咁即係講除咗我自己嘅工作嚇，我喺生活上都係揀自己中意做嘅嘢先做啦，係啦。咁結果我真係我諗我咁大個人都未曾試過咁樣做運動法啊。 係，同埋其實咧睇個女主角咧，你就會真係有動力去減肥。 係啊，係啊，哇！佢條腰啊， 好幼， 22寸就話得。 哦， 23寸啊？ 22寸，22啊？佢話。 22寸啊？ 係啊，癲 都似啊！但肯定不是 CG 啦，冇理由个镜头可以搞到咁样啊！ 唔系因为佢除咗腰幼，佢连啲手手脚脚都系幼噶嘛，即系佢系好合比例咁样瘦噶成个人。 但系佢个胸唔瘦， 系啊， 下都丰满下， 咁啊好身材 去晒嗰度咯，做运动就系冇做嗰度。 咁不过就有啲失落啦，因为琴日已经系大结局啦嘛。 追完啦，我就未嘅，我啱啱开始啫，所以都仲有一段时间可以继续睇。但我就啱啱相反啊，我上个礼拜咧就真系瘦咗好多嘅，因为我就真系咧睇住 YouTube 嗰啲片咧，阿郑多燕咧去跳啊嘛，我话咁我真系咧即刻好见效，因为佢系都几劲嘅，几 intensive 嘅嗰个运动。咁点不知咧有一招咧，我就即系都奉劝大家咧，都真系热咗身咧先做运动。有一招咧，我就即系抱住张瑜伽姐咧，咁我谂住拉下。咁可能真係因为啱起身啊，完全即係嗰啲筋啊，所有嘢咧都未 warm up 嘅时候咧，拉咗几下之后咧。跟住我就發現我條腰應該係拉親咗啦，咁我就而家咧成忽都好痛，咁我就終於明白咧點解啲人話整親條腰之後個人係會肥嘅，因為咧其實你整親條腰係啦，你唔喐得你即係點樣喐都好似痛咁樣，你就會就住啦，咁你更加不能夠做運動啦，即係平時你嗰啲唔好話鄭多燕啦，即係你喺電視睇睇下，即係喐手手腳腳，你都就住咁啦，就成日喺 後面嗌你，你都擰唔到轉頭， 會慢即係 擰到轉頭啫。鬼 嘢，佢慢咯啲动作，系啊，所以呢一个都系大家要小心。我知道呢排好多人都会喺屋企嗰度做运动啦，系啊，会喐下啦，但系即系要热好身，或者你做完运动都要即系拉翻跟 cool down 翻个人。如果唔系咧，就得不偿失啦。等我做到兴起嘅时候，突然之间挫亲条腰。 系啊。 咁我呢冇出声，即系冇做运动啦。 冇啊，因为我之前 真系估到啊，有定冇啊？ 冇啊。其实有做翻少少嘅，因为我发现咧几个月前就发现我自己个脚掌有骨褪咗出嚟啊。咁所以我而家就唔系咁。不是太敢做運動住啊，咁但係咧，哇唔得啊，肥咗好多，所以我而家都有講話開始上個禮拜做翻凌空嘅踩單車啦，即係做一啲瞓喺地下先做到嘅運動啦。啊，真係好衰格嘅喎！當我做翻運動嘅時候，跟住我胃抽筋。 即系你觉得系个身体唔俾你做运动系咪？ 身体真系好诚实啊！ 容许我咁做啊！系啊，就系咁咯。运动方面就系咁，好 即系你一做运动就胃抽筋啊！你意思系？ 我唔知系咪做凌胃个凌空 就胃酸倒流啦。佢因为佢凌空踩单车 系啦，跟住之后就唔知系咪夹穿个胃，同埋我衰嘅，我成日食嘢咧系食得好快嗰啲人嚟噶。咁同埋我唔嚼就吞咧，跟住之后所以可能因为咁个胃嘅负荷就重咯。所以我就胃。抽筋，所以呢个礼拜我个胃都弱弱地，所以就冇乜点样做，或者做少咯，即系冇之前咁做得好过分嘅运动。 咁大家都適可而止啦。不過做運動係好嘅，即係尤其是而家呢一排，大家即係少咗出街，或者即係冇唔能夠即係出去做運動嘅時候，喺屋企都可以，即係好似問大人咁樣啦，睇劇嘅時候都可以爭取時間喐下，放鬆下你啲筋骨。 Bye. 方浩文的 All We Have Is Now， 咁啊，头先咧就讲紧呢一个喺屋企睇剧啊，做运动啊咁啦。咁啊，今日咧问大人就要同我哋讲一个比较悬疑啲嘅故事啦。 系啦，呢一个故事嘅主人翁咧就叫 D.B. Cooper， 系。 咁咧佢咧就系一个劫机犯嚟嘅，系即系全美国最轰动嘅一个。劫機犯啊，咁啊啲 FBI 追咗佢50年啊， 系 系 追到唔追到啊咁？ 嗱，咁就要 下回分解， 拭目以待啊！咁呢個咧 ，D.B. Cooper 咧，其實咧，媒體咧就形容咧佢就係一個身份不明嘅男性，咁佢係一個劫機嘅嫌疑犯，因為冇判到啦嚇，即係未追到啊，追咗50年咧，嗰時所以叫嫌疑犯啦嚇。咁佢咧就喺1971年嘅11月24日咧，喺美国咧就用一个名字叫 D.B. Cooper 嘅名字咧，就系、是、乘搭咧一辆系波音727嘅飞机嘅，就喺美国嗰度起机啦。咁就系应该由 Portland 咧就飞去呢个西雅图嘅，系啦。咁但系离奇地咧，即系其实我一讲就讲个结局咯。 系 佢咧就系、是。劫咗機啦，跟住佢要佢要嘅錢啦，咁然後你估佢點樣失蹤，先至係困難一樣嘢。 即係點樣走啊？ 係啦，佢點樣可以逃脱咧？呢、這個先至係咧最大。 揸住架飛機走咯， 揸住架飛機走。 都要降落即刻係咪？ 咁你架飛機都要降落㗎。係 啊。 咁大個物體係咪？ 因為嗰件事應該係咁樣嘅嗱，咁佢劫咗機啦，咁、然之後咧佢要攞錢啊嘛，係嘛？系咪 要攞钱啊？系啊， 咁即系嗰啲警察啊，全部嚟晒啦。 有人知噶、 啊， 人人都 认 得佢个样噶、 啊。系啦、啊，咁跟住佢要达到佢嘅目的就系喺警察手上攞咗啲钱啦、 啊。 咁然之后就系点样走咧？点样离开呢一个地案发现场咧？ 系啦、 啊。咁、啊、如果佢识揸飞机就揸飞机走啦。佢会唔会有一个秘密？嘅落機嘅地方啊，即係當然佢唔會去一啲即係國際機場嗰個降落啦，即係佢會唔會事先已經揾到一啲地方係可以落機嘅咧？即係降落 危險性都幾高嘅，因為飛機唔係直升機啊嘛，即係唔係可以任意咁降落啊嘛，一定要有相當嘅跑道啦。 咁會唔會佢有partner？ 佢有任務噶？即係有冇？ 下一陣我就再講啦。好啊， 伙伴有架直升機嚟載走佢。 好啊， 老劫咗個機師先。 係 嚇， 得唔得啊？ 呢、這個都 再俾一嚿錢佢、 啊。真係好勁！我請你哋做編劇啊！你 睇得劇太多啦，呢排 係啊，即係有套 Into the Night 咪咁樣咯。 係啊，我睇咗係啊， 睇曬啊呢個， 好睇啊，我覺得。 係咁，美劇係快啲嘅嗰個步伐，咁可能都係抄呢一位噶啦。呢因為咧，其實咧呢一個佢上機嘅時候咧，就叫 Dan Cooper 嘅。咁後屘咧，點解咧？叫 D.B. Cooper 咧，就係咧後屘傳媒係有啲誤會嘅，一陣先話俾你聽點解啊咁但係而家一般人都叫佢 D.B. Cooper 嘅。咁不過叫 Dan Cooper，D.A.N. 咧都係有個 D 字頭嘅。係咁咧，佢咧就喺一個感恩節嘅前夕咧，係一個星期三嚟嘅。咁呢一位聲稱啊，叫 Dan Cooper 嘅男士咧，佢就登上咗呢架飛機啦。咁跟住咧就我哋形容下佢嘅裝束啦。其實佢著住西裝咁樣嘅，斯斯文文，好似個紳士。咁啊，戴咗個墨鏡，咁就坐喺呢一個編號18C嘅位置嘅，即係唔係 A 一啦佢，即係唔係嗰陣都可能唔知係咪咁分啊？呢一位男士咧，阿 Dan Cooper 咧。後嚟啲人叫 D.B. Cooper 噶，咁咧佢咧就同一位空姐咧，就向空姐就遞上咗一張便條。咁但系呢個空姐就冇即刻打開嚟睇啦，因為呢個空姐可能咧就已經慣咗啲男士啊男乘客咧，就俾張紙佢啦， 佢 就以為係電話號碼咁樣啦，佢就擺落袋咁就算啦。咁但係呢一位 Dan Cooper 咧，佢就叫翻空姐嚟叮噹咁，先生要咩服務啊？咁呢一位 Dan Cooper 咧就話。你最好咧睇睇張紙，我有炸彈。 嚇！ 哦，咁跟住咧，個空姐咧就睇翻張紙啦。咁就張紙係咁寫，佢話：我公事包入邊咧就有一個炸彈。 係。 咁咧，我喺必要嘅時候咧就會引爆佢噶啦。你而家要坐喺我身邊，咁咧因為我咧就要挟持架飛機啦，咁樣。 嚇！ 咁嗰張字條咧都係即係有。列出佢嘅要求嘅，佢就系要求咧， 呢个$200,000。 嗯。 咁咧，而你俾美金佢嘅时候咧，真系唔可以用呢个电子嘅付款方法，嗰时都未有啦。但系亦都唔可以俾嗰啲我哋叫咩直板嘅银纸佢。一新年咧，你去银行攞新钞嘅时候咧，佢哋可能会00100002003咁。佢话唔得，唔要直板嘅，吓即系要全部系散嘅数目字。咁同埋佢要四个降落伞，咁你记住佢要咩啦？ 系 咁佢跟住咧就飞机咧。同埋而家飛機唔可以降落住，咁就算佢飛到西雅圖嘅空中咧，佢就話要等警，即係你哋嘅即係司法部門啊，或者有關嘅部門咧，佢準備呢個錢俾咗我啦，咁然後我先可以批准咧，俾啲人質落機咁樣。咁如果唔係咧，我咧就會引爆呢個炸彈噶啦咁樣。好啦，假如你哋係 FBI， 咁你收到呢個消息會點做咧？ 即系我喺地上嘅 FBI， 系啊， 系啦，有人打电话嚟讲话被劫机啦，咁 系啦， 咁咪同啲同事去西雅图嗰度等佢咯， 系， 我会照准备咗啲钱先嘅， 系会唔会准备钱咧？ 准备，准备， 系啦， 实攞得翻嘅， 好啦，咁又冇喎，佢真系攞唔翻， 佢攞唔翻啊， 20万对佢哋嚟讲应该唔好多啫， 咩80万啊？ 嗱唔係20万，當時係當時嘅20万，即係而家我唔知有冇成億啦嚇，但係講 百幾萬。 你係講緊1971年啊嘛嚇，咁不過有人就話20万係唔係真嘅？因為咧，即係事件後被揭發嘅時候咧，因為咪揾唔翻啊嘛，即係如果佢嗰陣話100万咧 ，FBI 覺得太魚啦，就減先啦。有時啲數字唔可信噶嘛。好啦，咁我個空中服務員啦，即係空姐咧，就通知咗個機師啦，然後機師咧就真係即係報警啦，即係向控制台報警啦。咁就有位 FBI 嘅人員咧，就叫阿 Donald 咧，佢就嚟到啦。咁咧佢就話真係唔知道咧，佢係吹水啊，定係真嘅嗰個炸彈？ 係咯。 不過咧，就為免咧就有人受傷，你都係照佢嘅意思做啦。咁我哋咧就會準備咧20万噶啦。 嗯。 咁到時通知你啦，咁樣。但咧飛機咧就一直咧就只能夠喺西雅圖咧個天空度咧盤旋住，直至到咧20万咧就到飛機場。 準備好啦。嗯。 最后暑假是爱得够动人吧，某次漫步说分家，回头看像笑话，这约定无假，可惜无缘实现吗？期望各有偏差，分开你更满足吗？实况不懂招架，只好给你成全是吗？离场后幸福吗？不必担心我过得差，谁赠送你鲜花，护送归家，抛开我才安好注定吧。无他身份该早撇下，已去吧，爱护你别使有花，放下你或者够成熟吗？实你吗？做好尽筹码，今生无权共度吗？ 听日胡鸿钧嘅《你幸福吗》？时间嚟到晚上嘅10:3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九男一女，分别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以及涉嫌串谋诈骗。被捕人士年龄介乎23至72岁，其中五男一女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当中两名被捕男子以及另外四名被捕男子就涉嫌串谋诈骗，六人都是传媒高层。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表示，警方较早时调查一个积极参与要求外国制裁香港的团伙，其中两名男子和一名女子负责运作组织。另外有一班传媒高层涉及三名男子利用外国户口在财政上支持那个团伙。那个团伙在港区国安法成立之后积极运作。李桂华又说，警方接获投诉只有传媒公司涉嫌串谋诈骗、欺诈低价使用厂房的权利，共拘捕六名男子，当中包括两名违反港区国安法的男子。李桂华说，今次是新闻机构搜证，行动着眼于如何处理新闻材料，例如使用双重测试。英国首相约翰逊重申，香港必须维护港人的权利和自由。约翰逊的发言人说，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被捕，显示港区国安法被用作消除反对派的声音。发言人指出，对黎智英被捕深表关注，强调出版自由在中英联合声明、基本法和港区国安法的第四条之中获确保。本港新增6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连续第八日新增个案维持两位数，累计4148宗。另外有20至30宗初步确诊个案，同日有3名病人离世，累计55人死亡。新增个案之中67宗属于本地感染，有45宗同过去的群组相关，包括四名印佣，他们曾经和早前确诊的印佣一起住在上环建安商业大厦的宿舍。一名去过大埔康和护老中心等共10间安老院的私家医生受到感染，卫生防护中心说，目前未知道他是否在大埔康和受到感染，呼吁到访安老院的医生要加强防感染措施。台湾和美国的卫生部门签署合作备忘录，内容包括全球卫生安全和传染病防治等，共同促进全球卫生安全。台湾的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和到访的美国卫生部长阿泽共同见证签署仪式。陈时中强调，期望美国可以协助台湾恢复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地位。阿泽透露，过去四年美国一直推动台湾恢复世卫观察员地位，但是被世卫和中共阻止，令到特朗普政府非常沮丧，认为世卫无改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是报27686点，升2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58点，是升7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5， 日元 105.86， 瑞士法郎 0.915， 加元 1.335， 人民幣 6.959， 英磅對美元 1.31， 歐元對美元 1.178， 澳元對美元 0.718，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6。 倫敦金每盎司買入 2044.21 美元，賣出 2045.25 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随后几日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想辛苦赚翻嚟嘅钱俾人偷晒，咁就要安装闭路电视，最好有高清防撞、红外线夜视、红动态警报功能，仲要确保运作良好。大家亦要保持警惕，怀疑有罪案发生要立即报警，小心保存现场证据同闭路电视片段，以助警方搜证。做好保安措施，贼人自然无所遁形。提防包窃，安装闭路电视。 风骚正安佳丽选举比赛现在开始，入厨房应该着条咩裙呢？ 梗系碎花连身裙啦，几清新。 梗唔系啦，应该着围裙啊！你着到咁啊，因住俾啲机器夹住你啊！ 芭比啱咗，第二题啦。咁如果入厨房嘅话，你哋两个会拣对咩鞋呢？ 凉鞋高踭鞋梗系唔少得噶啦， 着对防滑鞋啊嘛！你着到咁，阵间一踩到啲水渍油渍线喺度咪弊。 桂花田，你又输咗啦！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安》短剧。 厨房温度易上升，良好秋风就最醒。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风骚快活人的黄耀祖啊，做人就一定有高有低噶啦，逆境都唔使惊噶，我哋一起冲过去啊！ 冲出这里，凭我身躯拼了所有。 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李敏、崔杰彤、摩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38分，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啦！今日咧喺直播室有敏大人啦，有 Kitty 啦，电话旁边有摩莉。咁啊，头先新闻之前咧，敏大人就同我哋讲紧一个劫机嘅故事啊。 系啦，就系发生喺1971年咧，美国嘅一架飞机咧就俾一个叫 Dan Cooper， 后屘传媒就称佢做 D.B. Cooper 嘅人咧就劫机啦。 嗯， 咁佢要求嘅赎金系咩啊？记唔记得啊？ $200,000， 系啦，同埋 几年 四个 降落伞， 咁佢就肯放咧机上嘅乘客啦。咁啊，头先咧就佢讲到啦，咁佢就俾一张纸仔个空中服务员啦，系女仔嚟噶，咁跟住个女仔就话俾机师听啦，咁机师就话俾 FBI 听啦 ，FBI 就你听佢讲，你听佢讲啦。咁于是咧，佢哋就去筹钱啦，而同样时间咧，个机咧就只能够咧就喺西雅图嘅天空嗰度盘旋啦，就不能降落啦。好啦。钱嚟啦，钱嚟啦，咁样，于是就降落啦。咁然后就有人咧就将咧嗰$200,000咧就拎咗上飞机俾佢啦。 嗯， 咁你估佢守唔守承诺啊？肯唔肯放嗰啲人质咧？ 会。 点解咧？ 因为佢有四个降落伞，佢一早已经跳走咗啦。 哇！佢已经佢讲咗落噶啦，佢攞钱嗰阵， 呢个就奇怪嘅地方啦。明明佢降咗落先可以攞到钱噶嘛，咁佢仲要降落山嚟做咩咧？咁即系佢要再开翻架飞机走啦， 系 咪啊？ 系啊，英外合系咪噶？ 嗱，佢咧就真系攞咗钱之后，即系放晒啲乘客，就除咗咧四个空中服务员。 哦，即系两个机师系嘛？ 咁啊，两个机师啦吓，同埋头先个空姐啦，依家成日俾人追嗰个空姐啦，就唔准走，仍然要坐佢隔篱咁样。咁跟住咧，佢哋 架飛機就要再起飛了。咁、嗯、佢就同嗰個機師講啊，我哋今次咧就係要飛去墨西哥嘅咁樣。咁、 哦、 其實都幾遠嘅喎， 夠唔夠油啊？ 係啦， 係咯， 係真係醒目啦！我哋真係會諗咧，揸車人真係會諗呢啲嘢先噶嘛。咁、那個機師咧仲會講啦，喂，咁樣唔夠油嘅喎。咁但係咧呢一、這個阿 Dan Cooper 咧，佢咧就係、是、好快就話到俾個機師聽，你中途可以停喺邊度加油。 吓、哦， 佢、啊、知道晒嗰啲油站喺边 ，check 咗啦。 点解佢唔放人嘅时候入埋油啊？ 佢可能入咗油都唔够噶， 吓、啊、明白。 系入咗油都唔够飞到落去诶， 咁远 咁远咁样吓，咁、佢就要喺中途加加嘅咁样。好啦，咁佢咧就同嗰个机师讲咧，就话嗱，你一定咧。就要跟個咩航線啦、然後咧你飛行嘅高度咧又唔能夠超過幾多啦，飛行嘅速度又唔能夠超過幾多啦咁樣，咁、你繼續飛啦。嗱，如果你唔聽話咧，我咧又會禁制噶啦，就會引爆呢一個炸彈噶啦。 聽話嘅話就俾幾千蚊你啦。 係啦，咁跟住咧就嗰、那個即系传说咧，嗱、那、嗰个空中服务员咧，即系一直要坐喺佢隔篱嘅，那个靓女 系， 咁然后咧佢仲打开个个公事结俾你睇，嗱你睇下， 我真系有炸弹噶， 真系有炸弹噶咁样吓，咁于是咧就大家都听晒佢讲啦，咁真系咧就飞落去呢个墨西哥啦， 系， 咁但系飞到去中途咧。个天气就开始变坏啦。 嗯， 哦， 真系好似 Into the Night 成件事。 咁如果你叫我写飞机嘅剧情咧，点都一定会有啲雷暴啊、风暴啊咁样嘅。如果唔系几好睇、啊， 即系中间又要加油又要剩咁啊。 系咯，咁跟住咧，咁个机长咧。就突然間聽到啦，因為機長咧就喺嗰個前艙嗰度噶嘛，喺駕駛室噶嘛，咁佢有道門噶嘛，咁突然間咧就聽到啦後即係後邊啦，即係客艙嗰度啦，就好大聲咁樣嚇，咁佢就知道呢一定係有人咧就開咗 個逃生門啦， 逃生門啦，咁而以前啲逃生門咧就唔喺側邊嘅，咁而家佢個機嗰個款咧，呢、這個波音727咧，佢咧就喺個飛機底嗰度咧有一個。有一个好似楼梯咁样嘅门嘅， 系、 啊、即系等你上落咁样嘅，咁佢就知道应该系嗰道门咧系开咗嘅，吓咁、跟住咧，但系佢都唔敢即系轻举妄动啦，咁就用嗰、那个即系广播器话，出边有冇事啊？即系有冇事啊？你客舱嗰度，咁佢就听到一个答复 ，no 咁样， 系 咁就系嗰个阿 Dan Cooper 嘅回复啦。咁而呢个 no 字咧就系、是。人世间最后听到佢嘅一句说话 啦， 跟住就唔知佢去咗边啦。咁咧，其实当时咧 ，FBI 咧都用咗一啲即系军机咧喺嗰架飞机嘅附近咧， 系即系追住佢啦， 追住佢啦，系啦，二十万、哦， 当年、哦、 美金、哦，1990几年、哦，咁但系咧就冇人睇到咧佢系几时跳伞落去嘅。 咁个空姐唔系坐喺佢隔篱嘅咩？ 个空姐可能就 打晕咗佢啦， 系啦，空姐就睇唔清楚啦， 系 个空姐就冇提供当时嘅一 情况，可能太惊啦， 线索啦，又或者有都唔定，不过 FBI 唔想讲出嚟、哦，但系咧其实全机人都见到佢咩样噶啦， 即系嗰个 DB Cooper、知道佢样噶啦，佢就冇蒙面冇剩嘅， 冇系啦系啦，不过如果阿 Kitty 咁问咧，我怀疑当时咧佢亦都系同个即系佢离开咗个座位嘅时候咧，其实个空姐未必嗰个一定睇到佢。系做乜嘢，或者系直至到佢打开道门咧，咁你气压唔同啊，啲风吹袭嚟嘅时候，佢就知道啦。到时嗰、即系其实都几恐怖嘅。如果我系嗰个空姐，我都唔得闲理你啦、 哦。 我即系搞掂自己嘅安全先啦， 闩翻道门咁样， 都唔知道门能唔能都闩到啦。但系总之你坐定先啦，唔好俾啲风扯出去啊，等等咁样啦。咁但系咧，就大概知道佢喺边度跳伞。即係 外敵迫降啊， 係外敵迫降嘅。咁同埋咧，佢係好有紳士風度地咧，佢係留低咗咧一條咧，而家都仲有呢個品牌啊 ，JCPenney 嘅領胎嘅。 嚇， 係啦，而佢嘅領胎上面咧竟然有 DNA 嘅喎。咁而家查到啊，當時七幾年係冇嘅，七幾年係冇嘅咁樣。 係，但係佢留低係為咩嘅咧？即係一個。 纪念 纪念品送俾个空姐嘅， 佢到底佢系留低咗啊？ 定系唔小心甩咗？ 定系觉得唔好跳伞咧，唔好大胆， 唔好定系点啦？ 咁于是警方咧就派咗300名嘅警员咧，就系喺佢怀疑跳伞嘅范围嗰度咧地毡式搜查咯。 系 咁，其实真系未必完全系为咗嗰个$200,000嘅。咁你真系都要揾翻，因为其实当时嚟讲咧。是很有創意的一個騎劫行動嚟嘅，即係冇人即係嗰陣啲人個膽比較少啲嘅嘛，即係唔係成日睇呢個 Mission Impossible 咧，覺得咧喺飛機跳傘咧係就係好理所當然嘅嘢嚟嘅嘛。 但其實而家都好有創意啦，邊個人打劫嘅時候會喺飛機跳落去咧？ 而家我唔知道，可能我睇得嗰啲 Mission Impossible 步多啦，成日見到啲人咧，即係即頭佢係飛架飛機去打劫另外架飛機，然後飛機可以跳過另外架飛機咁樣噶嘛。而家可能睇到咁樣啦。 喂，但係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就係、是。嗱，咁佢自己一个跳伞走啦，一个壁降啦，但佢要四个降落伞嚟做咩、哎？ 我喺写稿嘅点度就啱啱咪问啦，就系谂住想问你哋，点解系四个啦？点知俾 Kitty 问翻 转头， 即系证明佢同我思路系一样啦。 系 嗱，呢一个阿莫呢又谂唔谂到啊？其实佢自己一个降伞咪得咯。 系咯， 嗱，再唔系， 我觉得嗰啲嚿钱可能有一个嘅， 咁都系两个咪够咯。 后备嘅， 要四个咧， 第三个系后备嚟嘅。 嗯。 咁跟住，即系如果有咩事嘅时候，佢都仲有一个嘛。咁第四个系咪想呃人啊？因为佢抌落去嘅时候咧，佢放晒四个，我唔知啦。咁嘅时候咪好似有四个唔同点咁咯。 佢有几多只手啊？又要揽住兜钱， 系佢又揽住兜钱入，其实都唔知佢点样揽住兜钱落飞落去啊。系啊，咁钱啊当然可以包喺身啦。 系咯，应该系包喺身。 你见到而家啲运毒嗰啲吓。咁但系咧就有一个说法啊，或者一个理论咧，就系话自己系冇带降落伞相机噶嘛，降落伞嗰四个降落伞咧系 FBI 俾佢噶嘛， 系啊， 佢点知道 FBI 会唔会扇佢咧？ 即系佢惊系穿窿嘅， 穿窿嘅，或者系剪断咗线嘅，会唔会咧？ 吓 咁你咁你就佢知道你会逃脱噶嘛？吓用降落伞啦，佢估到啦， 系啊系啊。 咁咁所以咧，佢就会唔会专登要四个降落伞，等你感觉咧就系话佢可能会揸架飞机走， 系 咁，然后佢就会逼呢啲机组人员咧 都一齐跳伞， 就系啦，一齐跳伞，系啦。 咁如果你整和嗰啲伞咧，即系间接地杀咗嗰啲人质啦，咁样 系啦， 哦。 所以佢真系有深思熟虑嘅、哦， 系我头先仲以为佢啊，其实虽然佢劫机好衰啦，可能佢咧都系一个好人嚟嘅，就系、是、因为咧，万一架飞机有啲咩事，佢咪劫埋咗其他嘅机组人员嘅， 系 即系万一要跳伞逃生嘅时候咧，咁佢都唔想害死其他人嘅。虽然佢成日话自己有炸弹， 系 都有埋。嗱， 其 实 个炸弹系真定假 都唔知系咪？咦，佢咁佢有冇攞埋走个炸弹咧？ 佢有攞埋走个炸弹 吓？点解噶？佢又系嗰、那个，佢几多只手啊？又要攞钱， 佢其实唔使， 又要攞钱， 佢掉落去得咯。佢咪佢开咗嗰个门噶嘛，即系嗰个机土个门噶嘛， 系 咯，咁咪掉咗落去咯。 咁又搵唔翻啊？如果掉落， 咁啊，梗系假嘢啦，就唔你搵翻搵翻都冇用噶。咁佢都走咗，最紧要人走咗啊嘛。 系 咁呢一个西北。航空305班机呢个骑劫案咧，呢、這个有名叫 DB Cooper 案咧， 系 就系、是、嗱呢条称啊美国历史上嘅最大嘅悬案嚟嘅，因为 FBI 咧即系嘅调查咧有成100多卷嘅，即系佢嗰啲 microfilm 啊咁样啦，即系佢要调查咗成千个人啊，都未揾到佢系边个嘅。咁但系咧，我觉得一点系好有趣嘅。就是虽然咁大的单案啦，但其实佢冇伤害一个人。 系啊， 嗱佢顶多系伤害咗自己嘅啫，因为唔知而家佢生死未卜噶嘛。 哦， 呢、這个即系 FBI 就揾咗成300嘅警察去即系地毡式搜查，但系咧就揾唔到有尸体，亦都揾唔到 佢个人，佢 嗰个 crash landing 揾唔到个壁。降啊！啲树啊，有啲咩即系可疑嘅地方？ 系，咦，连啲降伞都揾唔翻，系咪？ 系啊，咁、哦、跟住咧，嗱，咁佢后屘咧，佢哋去查啦，就系查呢个 Dan Cooper 啦。咁佢上机嘅时候都要俾个名噶嘛， 系啊，同埋已经个样俾人点咗相噶啦嘛， 系啊， 系咯、 啊。咁咧，咁佢哋发现咧，原来 Dan Cooper 咧就系、是、存在喺一本漫画度嘅。 嘅一个角色名嚟嘅。 系啦，而呢个角色系善于咩咧？就系、是、一个飞行员嚟噶。 哦，佢真系好有心思、啊，即系成条桥。即系谂过嘅，连个名字都改，系咯，连个名字都改翻有意思嘅。 系啊，有系啊， 咪住先。咁但系佢本身都有个身份噶嘛，即系你认得佢个样子都 check 唔到佢 check 唔到，即系佢又戴咗少少墨镜咁咧，吓、哦、又就做咗个明星咁样啦。 同埋以前冇智能电话影相。 系啊，咁啦，即系呢一间呢一单案咧 ，FBI 就查咗好耐啊，用咗好多钱啊， 系 多过20万啊， 佢唔系为钱，佢系为胆气，为咗正义。 咁所以咧，佢后屘咧就归入咗咧个 FBI 嘅死党啦，即系已经唔即系啲 X file 佬冇乜兴趣查噶啦。即系如果阿 Mulder 同阿 Scully 咧唔查就冇人查噶啦。 系 咁，不过咧就喺1980年嘅二月咧喺华盛顿。就有一个8岁嘅细路仔咧，佢喺河边嗰度玩泥沙嘅时候咧，佢就揾到一个背包， 系 咁、而背包入边咧就有290张咧残缺嘅，有啲好似有少少唔知系浸到烂咗，定系烧到烂咗，即系我怀疑未必系火啦，如果烧就烧晒啦，咁即系烂咗嘅，因为已经隔咗好多年啦嘛， 吓、七几年 系啊，即系十年咁样，可能重铸啊等等啦，吓系290张啦，残缺嘅20元美钞， 系 咁佢死咗啊， 咁佢咧就对翻。佢對翻啲 number 啦， 係啦， 因為 FBI 都有抄低啲 number 噶嘛， 梗係啦， 咁佢、就確實咧就係部分咧就係俾咗呢個劫匪嘅， 哦， 即係嘅其中嘅錢。 劫匪係咪跌落機嗰時真係死咗啊？ 嗱，而家就係未知嗱，呢個咧亦都可以佢可唔即係有冇可能咧？佢頭先我咪講話佢諗得好精細嘅，咁呢啲錢會唔會專登擺喺度嚟去令人覺得？ 我 死咗啊！定系我死咗咧？ 死咗吓、okay ！ 你哋唔好再揾啊！我死咗咧，咁样啦。 系，但系其实点解啲钱会烂一半咁样嘅咧？即系点样造成 咧？佢嗰个烂咧就好似嗱，但如果你系火烧咧，咁应该冇 晒 噶啦。 就一把火烧 晒 啦， 系啊。如果水浸嘅，应该就系水啦。 系啊，系啊。 咁佢可能系有虫蛀啊，或者。你一張紙經歷過10年好似最近我哋疫症啊嘛，好多圖書館啲書都俾蟲蛀噶，係啦，咁樣咧就嗱，咁佢唯一留低最強嘅線索咧就係嗰條胎，係嚇嗰條胎咧就係、是、以前咧就啲人就唔識去提取 DNA 啦，但係而家啲人咧識提取 DNA 嘅，咁不過咧都冇乜好幫助到呢、這、一個案件去破案啊，嚇佢只係能夠因為個飛機嗰度咧其實有好多人噶嘛，咁佢哋都係即係集咗好多指模、手指印，咁但系佢哋只系能够排除，因为成单案咧喺呢几十年嚟咧，其实佢嘅疑犯嘅数目系多达1000个嘅，咁所以佢 DNA 只能系排除一啲嘅啫，吓、但又排除唔晒， 系 咁咧，而且咧即系佢劫机发生咗之后咧，又有好多 copycat 啊，有好多人抄呢一个方法，系啦。咁就係去劫機啦，然後就勒索啲錢啦，可能有啲仲劫埋啲乘客咁樣啦。咁但係咧有11宗嘅 copycat 入面咧，就冇一個成功嘅。 係啦，跳江山金蘭。 係啦，即係其實而家阿 DB Cooper 咧生死都未 book 噶嘛， 係 佢有權真係死咗咁啊嘛。 係。喂，但係頭先我聽你成件事咧，我覺得佢係。好有信心先会咁做㗎喎。 係 啊。第一佢知道晒佢个航道即係喺边度中间要入油啦。然后点样喺边一个纬度嗰度飞啦。即係其实佢可能真係懂得少少即係飞行嗰啲嘢。即係佢諗过喺边度跳落去呢係安全。即係边几时跳落去係安全。我又觉得佢应该。冇咁易死喎、 啊！你係因為覺得佢冇殺過人咧？呢、這個賊咧都係好賊嚟嘅。你其實唔係咁想佢死，因為我喺度睇，又覺得哇，佢、真係咁聰明咧，同埋佢都唔係真係劫咁多啦。 唔係佢係啦，佢又唔算真係好貪心。 咁我哋咪有少少，我哋有少少當咗佢合道羅賓咁樣咧。 咁其實 佢真係幾聰明噶嘛？ 如果佢冇死，佢到而家係幾歲咧？佢嗰陣時知唔知佢幾歲噶？都係估嘅啫喎，因為佢從來都冇 find out 到真正呢個人嘅身份係咩人嚟 㗎嘛。冇 find out 到㗎，係啊。 咁咧，但係咧當中有好多即係疑犯嘅，即係其中有一啲咧就係、是、即係譬如有一個叫Richard 噶啦嚇，叫呢個理查麥科爾嘅，咁佢咧就係、是曾經喺越戰做打過仗啦，咁啊退伍軍人啦，咁有飛行經驗啦。咁佢咧都做過一單案咧，就喺個民航喺架民航機嗰度咧勒索過，即係佢係又係劫咗機，然後咧就勒索50万嘅，咁跟住有高空跳傘嘅，咁咧就呢一、這個係喺呢件事嘅，不過佢後屘俾人捉咗啊嘛，所以就都叫唔成功啊嘛，咁所以有人懷疑係咪佢咧咁樣，咁不過咧即係呢一個 Richard 咧，佢咧就喺當日。D.B. Cooper 嗰件事發嘅日子咧，佢就喺屋企就係食緊呢個感恩節嘅晚餐，所以就冇可能係由佢嚟劫機啦。 我即係佢覺得有，即係嗰陣時啲人覺得佢可能一條橋用兩次、啊。 兩次啦， 佢啲錢應該未使曬，應該唔會咁頻密啩。 係啦，咁所以其實就排除咗啦。嚇，咁但係跟住咧就有到2000年咧，有個佛羅里達嘅女子咧就聲稱啊，我懷疑我老公係嘅咁樣。咁但係咧嚇，即係佢話梗係有，其實佢老公真係 fans 啊定乜嘢？總之佢有啲嘢搜到佢覺得係。咁但係咧就個 DNA， 即係嗰條胎嘅 DNA 咧就排除咗呢個可能性。咁其實陸陸續續咧，有啲人咧就會係咁樣嘅，即係調翻轉咧，即係唔係話，哎呀呢啲案件咧，梗係唔好咧，同我有關咧，就唔係好多人係好興奮咧，就應該咧係我 uncle 啊，我記得咧我 uncle 咧就係喺七幾年嗰陣咧無啦啦，我屋企好等錢使啊，咁所以咧但係佢又突然間俾咗錢我哋，話所有嘢解決曬啦，我懷疑就係佢啦。係 外國真係幾多呢啲嘅，我之前睇嗰、那個一宗謀殺案咧，又係幾十年之後咧。后人喺度话我 uncle 当年咧好鬼鬼祟祟啊，嗰晚案发，跟住但系另外一个咧又话唔系啊，我收到我老公俾我条颈链咧，肯定系嗰个受害者噶咁啊，即系佢哋真系后屘会觉得自己身边 好中意系咁样嘅， 系 咪 啊？系啊。 咁但系因为呢一单案咧，所以对呢、這、一个民航嘅一啲规例咧系有改变嘅。啊、以前你好似觉得好轻巧啦，佢就咁俾个名字就可以上机噶啦嘛，系、嘛？即系你我哋而家搭个高铁。都要实名登记啦，系嘛？咁佢又唔系，咁所以咧，佢改变咗一啲航空嘅条例啦，即系例如佢嗰头先讲嗰个即系机肚嗰个舱门咧，就一定要喺出边反锁啦，就等佢唔好啲人就谂住，哇！我可以劫机，然后喺嗰 随时喺嗰度走佬， 系啦，随时喺嗰度走佬啦。咁所以即系呢一位 D.B. Cooper 啦，即系登机嘅时候个名叫 Dan Cooper 咧，就改变咗我哋嘅飞行历史啦。 正义太沉闷，恐惡与独个人一刀割做两人，巴不得把罪念提换，委屈你属哪一方，判断中多么壮观，可一半做圣人，多一半再杀人，恶毒地捏着气管，这委屈般需要恨，若真心都终于假意合衬，令你讨厌怜悯，能得到有不甘有纷争，你需要去生，你死心快给我滚，在世界有几个想过自刎，但受不了如粉，能得一半天真，也可一半高歌坏人，将你未够可顾，就变脸别再亏本，装好过为恶人潇洒到受两拳，从未先负着欠奉，自毁一般需要品，若真心都